朝鲜的各地青少年体育学校有计划地培养出优秀的后备运动员。江原道元山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改建校舍和多个项目训练场，完成对各训练场的实施监视及分析综合控制系统，来进一步提高训练的科学化水平。在黄海南道在宁郡青少年体育学校，根据学生的年龄和体质特点，科学地进行教育和训练指导。拜川郡青少年体育学校同体育科研部门保持密切联系，不断更新训练手段和方法，提高教师的水平，来保证训练的实际效果。